丽华 大家好 登场、 嗯、大家好大家好 2018年最后一次闪亮登场 是的是的， 要快到2019年了，今年呢也只剩下明天这一天了 哦，哟，可以先进行一些新的计划，这一点倒是挺好的，就不要想年龄了、啊、对 很多人会在这样的一个时节会整理一下、嗯、 对 过去这2018年难忘的事情， 没错， 嗯，或者是啊，让自己觉得非常遗憾的事情， 没错， 也要有一点点仪式感啊， 对的、 用特别的方式去告别过去这一年。那作为旅行节目呢、嗯、当然是为您推荐一个很好的跨年之地了， 没错， 对吧，啊，是哪里呢、嗯、 就是一年要过去了，所以说我们今天要去的是可以看到夕阳西落的一个海边。 对 对, 对、 嗯、很多人想的是新年第一天去看日出， 嗯嗯， 但是现在最近呢很多人他也会把这个仪式呢提前到 对 31号的晚上， 对对对对， 看 日 落， 没错没错， 他觉得这个意义是更大的， 没错，因为在韩国刚才朴主委说看日出的这个仪式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嗯、因为韩国也是就是周边都是环海的嘛， 对对， 所以很多人在1月1号就是为了看这个日出会聚集到海边的一些观光的一些景区、嗯、但是刚才朴主委说还有一个非常重要就是看日落，会在30号或31号年末最后一天、 嗯、 然后去海边去看日落，有的海边是日落非常非常有名，有的海边是看日出非常有名的， 尤其是韩国的这个西海岸啊、 嗯、 它的这个日落都是比较有名的、 哦、特别美， 对对对， 特别美、 啊嗯、想想有美丽的晚霞为我们的这一年、哦、辛苦的这一年 收尾 做节的话， 嗯， 我觉得应该是很欣慰吧， 对对，因为人都说嘛收尾收得好， 对， 洗漱的开端才能开得好， 对, 对，也有人说你开始不漂亮， 嗯， 但是你收尾收得很好的话、啊、那你整个事情算是成功的， 没错没错， 对吧， 没错， 所以我们今天要去的这个地方就是一个很适合看这个夕阳的， 对的， 一个地方了， 嗯， 它名字叫做什么呢， 公平港， 对，公平港它是一个港口一听的话 没错 应该是很适合看日落的，它是怎样的一个地方呢， 嗯，那这个公平港呢是位于京畿道华城的一个算是一个渔村，小渔村吧、 嗯、 不是一个非常小的一个渔村，因为它是在这个、嗯、特别是它的夕阳是非常非常有名的、 嗯、 它是华城八景之一、嗯、是非常有名的、哦、景色是非常非常好的，而且有很多的一些摄影爱好者会来这边去专门拍这个夕阳西落的一个景观， 嗯, 嗯, 嗯，哦，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它的这个景色到底美不美啊、 嗯、 绝对是 对， 你想啊，摄影达人都会来这里取景的话， 是 它肯定是 不用怀疑了， 对对对，非常非常让人感叹的惊叹的这样的一个景色， 对的， 对吧，啊， 嗯， 当然了这里我们可以开车去的， 对，这个非常方便的，就很少有一些小岛或者是渔村码头可以开车进去的哈， 对对对， 然后这边虽然是一个小岛但是可以开车进去，所以说有很多的一些年轻的一些观光客是非常非常的喜欢的，因为不是很麻烦、 嗯、 然后呢这边还来到这边的话因为它是一个港口嘛、 嗯、 所以大家能够尝到品尝非常新鲜的产物，然后呢因为它有这个退潮，因为它是西海，韩国的西海岸嘛、 嗯、 它有这个退潮和涨潮的这个时期，所以说它周边有很多的一些泥滩形成、 啊、 对对，大家可以去专门体验一下这个泥滩，因为在韩国体验这个泥滩的项目是非常有名的嘛， 对 对，去抓一些贝类啊等等一些非常有名、嗯、 大家可能在很多的这个韩综当中看到过啊， 对对， 就是在这整个大滩涂大泥滩上然后再挖一些东西， 嗯， 这挖可能是贝类的， 没错， 有可能挖出这个是章鱼吗，叫做还是 对的那种小章鱼， 对对 对， 八爪鱼， 对对对， 然后我看到有一些这个大叔大妈抓出来以后擦一擦就直接给吃， 对对，生吃， 对，因为在韩国会有这个火章鱼这样的一道菜、啊嗯、 是的对，因为这个泥滩这个泥是非常其实对身体是非常好的、 嗯、 但不是说建议大家去吃哈、啊、 但 这个泥滩是对皮肤什么的非常好，在之后我会给大家做一个介绍， 是的是的， 那这个公平港呢除了这个一些码头之外、 嗯、 还有一些这个海水浴场， 嗯， 夏天也可以在这边去、 啊、 对玩水，然后在附近呢也可以有一个野营的野营露宿的一些地方、 嗯、 大家可以在这边做野营也是非常好的， 是的，嗯，那现在是冬天啊，这个海水浴场的话可能大家这个使用不了， 嗯， 啊，也不要觉得你不怕冷你可以到水里泡一泡， 嗯， 好像这个韩国的海水浴场管理的还是比较严格的， 对的， 它禁止下水的话你就一定 不 要 下 去, 对，它可以抓回来， 危险的 对、 啊、 对 对，会抓回来啊，当然了我们要去体验这个比如泥滩体验的话呢、 嗯、 肯定是